唱片2009年出版的《最爱小提琴》。这套唱片共六张 CD， 今天带来的是第一张 CD 练习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